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00集，戴罪立功。没有给金掌柜迟疑的时间，汪直从身上摸出一把匕首，从刀鞘中抽出来，可见寒光闪闪，绝对是吹毛立断。 好了，不说的话我也给你个痛快。你放心，虽然像你这么老肯定是没法入宫了，但这世上总还有一些特殊癖好的人，就是喜欢那口，说不定到时候将你往南风馆一扔，你还能迎来第二春，也用不着天天在这里拨算盘了。 他狞笑着说完，手起刀落，那叫一个干脆利落。 我说 金掌柜几乎是尖着嗓子喊出这句话的，声音穿透力十足，震得唐范他们的耳膜都是一颤。可见那时那刻金掌柜心中的恐惧到了何等程度。 我说 金掌柜涕泪横流，哪里还有方才牙尖嘴利跟唐范应付自如的模样。 那就说啊。 金掌柜一抖，满面泪痕，茫然地看着他。 说什么？ 他已经被吓傻了，一时还没反应过来。 你和那个邢嫂子的关系？ 金掌柜精神一振。 对，是我将消息传给他的。 怎么传？ 有人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到我这里来，告诉我一个消息，我将消息告诉邢嫂子，他在传往城外。 说明白点，不要让我一个个的问。 万事开头难，一旦开了口，接下来就容易多了。金掌柜强忍疼痛，努力让话说得更流利一些。 就像这次有人给了我一道方子，等邢嫂子来的时候，我就将方子念给她。她丈夫是大夫，她也小医理，自然知道如何将方子对上相应的症状，然后拿着方子出城，到时自然会有人接应。那方子上面就暗藏着军情。 方子是谁给你的？ 事到如今，金掌柜居然还迟疑起来。唐范插口：“是王总兵府上的王管家。”金掌柜连连摇头，汪直却没有唐范的好耐性，他已经举起了刀。事实证明，暴力比怀柔更容易让人屈服，尤其是像金掌柜这样的人。他的眼珠子瞪得老大，连忙道：“ 我知道，别动手，那人就是。”您府上的 谁？ 丁荣，是丁荣。 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有些意外，可仔细想想似乎又在意料之中。唐范忽然想起来，自己在汪直那里挨了一巴掌之后，丁荣送他离开，还很关切地让他去敷点三七或蒲黄，这起码说明丁荣本身对药理肯定也是有所了解的，能够想出用方子来传递消息的办法也就不奇怪了。很多人往往都不会去注意到这种无足轻重的日常对话，可一旦事情发生之后再回过头想想，就会发现其实线索早就隐藏在这些不经意的日常琐事之中。他又记得汪直很早就说过，能够及时获知军情的除了他和王月两个人，就只有他们身边的亲近人以及手下那一帮将领。而每回作战前夕，在与手下进行军事会议之前，王月和汪直二人都会先通过气，确定一致方向，以免在会议上两个人先吵起来，让下边的人无所适从。既然不是他和王月自己泄密，那么他们身边的亲信心腹 就成了最有嫌疑的人。但问题是，既然是亲信和心腹，那必然深受主人的信任。单说丁荣，此人从汪直出宫开设西厂时就一直跟随左右，又因为彼此都是宦官，更加备受汪直的信赖，连到大同他都将此人带在身边，其信任程度可见一斑。丁荣自然也没有辜负汪直的看重，每一桩差事都办得很妥帖，性格也很机灵，总能看一步想三步，凡事为汪直周全。这样一个人，即使理智上知道他有嫌疑，感情上汪直也很难怀疑到他。可金掌柜偏偏说出了丁荣的名字。汪直一脸冰冷地望着他，那眼神就像在望着一个死人。金掌柜都快吓尿了，哭丧着脸结结巴巴： 我真没骗你，我真没骗你，每次都是他主动先找上门来，有时候找我，有时候找我们东家，但为了防止身份曝光，我们是不能去找他的。 赶在汪直发作之前，唐范快一步问出了其他问题。这么说，昨天抢我钱袋的那个小贼果然与你也有关系了？ 是我让他去的，因为前天邢嫂子刚离开，然后您后脚就追上去，我怕邢嫂子暴露，就让那人去抢你的钱袋，好让邢嫂子有时间离开。 后来他会被灭口也是你干的？ 是我怕你们找到他之后会供出我，就事先在他的银子上面抹了毒，他们这一行的事后肯定会勘验银子，只要银子一入口，毒也会跟着发作。 好周全的计谋，可惜我之前怀疑的并不是邢嫂子，而是王管家，你做贼心虚反倒将自己暴露了。金掌柜哭丧着脸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那么与邢嫂子接应的人又是谁？ 不知道，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，我接到丁荣的消息，只需要在邢嫂子上门的时候再传给他就可以了。 见众人面色不善，他又连忙补充： 但我知道邢嫂子住在哪里，你们可以去找他呀。 你是谁的人？达子还是白莲教？ 当初我老家饥荒，全家都死光了，我在逃荒路上差点饿死，最后被人所救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便是白莲教徒，我想着能有口饭吃便知足了，所以他们让我入教我就入了，不过我到现在还只是普通教徒。 你身上有白莲教的印记？ 有，就在腰间。 锦衣卫将他衣裳掀起来一看，果然见到在左侧腰间绣着一朵绽放的小小莲花。以前唐范为了救阿东而深入京郊荒村时，遇见了白莲教派到南城帮的总坛使者九娘子，对方也曾经与他说起白莲教印记的事情，还威逼利诱要在他身上也落下一个这样的印记。然而不管李曼也好，九娘子也好，他们身上并没有所谓的印记，所以唐范他们后来猜测，这印记应该只是给底层教徒准备的，为的是牵制他们，让他们不敢叛教。要知道官府对白莲教打击甚严，一旦发现身上有这种印记的人，必然严惩不贷。正因为如此，金掌柜自然忠心耿耿，不敢有丝毫异心，更为了避免以后牵连家人，他连老婆都不敢再娶。这么说，这间当铺的东家也是白莲教的人了？ 应该是，我入教以后就按照他们的吩咐来到这间当铺安顿下来，不过东家经常见不着人影，这间当铺基本都是我在打理，他们好像将这里当成中转点，以当铺为幌子，用来经手财物的。 金掌柜被汪直吓怕了，简直知无不言。对他来说，汪直比白莲教可怕多了。这么说，白莲教在本城势力很庞大了？ 没有，自王总兵和王公公来到这里之后，对本教大力打击，使得本教损失惨重，或是大部分势力不得不往外撤走。据我所知，如今就剩下丁荣和我这一条线了，否则也不至于用如此单一隐秘的法子来传递消息啊。就如大人你所见，时日久了肯定会被发现，如果多几条线，如今也不是这等局面了。 那么丁荣呢？他在白莲教中是什么地位？ 我也不晓得，东家只让我听从他的吩咐。至于我们东家，我隐约听说他好像是本教一处分坛的副坛主。 你可知道他住在何处？ 啊，知道，小的可以带随李公啊，带你们过去。 他虽然被白莲教救了性命，但白莲教救他，其实不过是为了能多一个有用的教徒。这几年，金掌柜担惊受怕，连家事都不敢要，实在是受够了。如今将真相坦白，对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一听他说戴罪立功，汪直怎会听不出他的小心思，当下就冷笑一声。金掌柜被他笑得不由抖了起来，要不是双手被抓住，他都想去武库当了。该问的都问了，唐范看了随州和汪直一眼，见他们没什么好说的，便对汪直道：我和广川去找他说的邢嫂子住处，你与他去找丁荣，如何？汪直嗯了一声，没什么废话，当即就揪起金掌柜往外走。他的脸色阴沉得快能滴出水来了，金掌柜被他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在手里，竟也不敢发出声音。兜兜转转，丁荣居然是白莲教的人，还一直待在汪直身边，甚至被当作亲信。这个事实让汪直有点难以接受，他心情不好也是很正常的。事不宜迟，唐范也没有心思为汪直多操心，他与随州合计了一下，便到官驿要了几匹好马，直接往广陵县赶。按照金掌柜给的那个地址，一行人边找边问，很快就找到了位于千福山脚下的江家。江家所在的江家村正是邢嫂子丈夫江大夫的老家。唐范他们毫无预兆的出现，顿时惊动了这个平静的小村庄。彼时邢嫂子正端着饲料走出屋子，正准备去喂院里的小鸡，瞧见庞奇等人气势汹汹地踹门而入，当时吓得碗也打翻了，转身就往屋里跑。庞奇他们如何会让对方有时间逃跑，当即就冲进屋去，将江氏夫妇抓了个正着。唐范与随州慢了一步走进屋里，这才发现邢嫂子根本没有逃跑的意思，她趴在床前紧紧抓着床上男人的手，后者半躺在床上看着唐范他们，脸上也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。小屋里弥漫着浓浓的药味，很显然这间屋子的主人生病并非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看来邢嫂子也不完全是在说谎，她的丈夫确实是生病了。唐范望向那个男人：你就是江大夫吧？ 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都是普通人家，没有余财，还请各位大人放我们老两口一马，若想要什么就请自取吧。 感情是将他们当成打劫的了，唐范有点啼笑皆非。两位做了什么事情自己不清楚吗？里通外敌，向达子传递军情，光是这条罪名就足以凌迟你们。金掌柜已经招了，该说什么你们应该知道吧。邢嫂子脸色陡变，速速发抖起来。江大夫却咬牙道：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 事到如今还想抵赖？ 庞琦说完便想上前去揪他，却被唐范拦住了。唐范的目光从屋内四周收回， 又落在眼前害怕的抱成一团的江家两口子身上。你们住在这样的地方，既不为钱也不为利，想必不是心甘情愿为白莲教所用，而是不得已被胁迫的吧。对这种人，像对金掌柜那样用刑是没用的，得找准他们的心病下手。我记得先前杜姑娘曾说，你们有个儿子进山采药却一去不回，可能是被野兽叼走了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叼走他的应该不是野兽吧。江大夫咬着牙没说话，邢嫂子却忍不住低声哭了起来。唐范微微缓下口吻，我们从京城而来，乃皇帝派下来的钦差，你若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大可说出来，我们会为你做主的。他拿出自己的腰牌递过去，江氏夫妇是认识字的，但见上头刻着左迁都御史唐范的字样，心中其实就已经信了大半。像他们这样的寻常百姓，一辈子都生活在边城，皇帝老爷就意味着高高在上，无所不能。一听对方是皇帝老爷派来的钦差，邢嫂子终于松开丈夫的手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。 求求各位官老爷，救救我儿子吧。 哎呀，不准说。 为何不让我说？大勇到现在都没消息，还不知道是死是活，再让我等下去不如死了算了。 江大夫长长叹息一声，不再言语。唐范将他扶起来。邢嫂子，有话慢慢说。邢嫂子抹去泪水，抽抽噎噎地说起来龙去脉。江氏夫妇并非白莲教众人，只是前段时间他们儿子进山之后忽然失踪，就在众人寻找未果，以为他已经在山中遭遇不测的时候，有人忽然找上门，说他们儿子还没死，但需要江氏夫妇照着自己的话去做，不然假死就会变成真死。随着对方一并带来的还有江大夫儿子的手书，上面的字迹终于让江大夫和邢嫂子确认自己儿子还活着。在那之后，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收到儿子的信，对方此举除了向江氏夫妇表示他们儿子无虞的同时，也在威胁他们不要轻举妄动。为了儿子的安危，他们不得不照着对方的要求去做，成为这条线上的其中一环。找你们的人是什么身份，你们可知道？ 知道，那人叫沈贵，是广陵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富商。我从金掌柜那里得到方子之后，也是将他交给沈贵。 仲景堂的杜姑娘知道这件事吗？ 她不知道，是我利用了杜姑娘妇女的善心。因为沈贵说拿了方子之后要先去仲景堂抓药，有了那么一遭，就算出事也方便掩人耳目，别人只会怀疑仲景堂，肯定不会怀疑到我身上。而且凭着我们与仲景堂的关系，有时候还可以随同他们运送药材的马车出城，不必经过盘查。